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 好啊，嗱，今晚咧，大家唔使惊，见到八点零二分咧，都未有人抱头咁样。咁啊，首先多谢曹总， 系啦， 呢个撇甩啦，冇过，有冇撇甩？ 冇，冇神论添啊，而家 我又唔会放弃佢。 系啦，咁啊，我哋听众都好醒，好多都系花生之友嚟噶。 系嘛， 咁啊，有啲人帮我哋改埋名啊，佢系咪今晚叫做城寨花生粥咧？咁 系嘛？点解会花生粥咧？又会 你煮边个先？因为 同花生啊嘛， 系嘛？ 咁样加埋一齐， 成扎花生。 咁啊，粥就系粥本啦，粥本个粥啦。咁啊，首先多谢 Anthony 先。 系。 咁啊，阿土咧就你知啦，每個月總有一兩日唔得 閒。係，我姨媽度啊，唔係阿錯， 唔係佢有 quota 嘅， 有 quota 嘅， 間梅花間竹， 唔可以即係呢個年紀大啦，唔可以做， 唔可以連續嘅， 唔可以連續， 我要隔住先啦， 要隔住先嘅，每個禮拜就一次嘅啫，最多講緊做 下戲嘅， 做節目，係 啦，要回戲嘅咁樣。咁啊，本來就阿邝荣轩就話想由佢頂上啦，咁我就話唔好啦，因為即係都 好似做多個集三不本咁啊，真係 心力交瘁啊！ 呢排咪咯， 即係喺加拿大翻。 係啊，我見你琴日講得好慘啊，真係 照顧阿爸，又要成日要處理官司啊啲嘢，咁所以咧就雖然就 short notice 啦，我諗 Anthony 都係即係感激。感激 係， 咁短時間通知你， 係咯，即刻就過嚟啦。 唔係我今日晏晝，我請英嘅，其實就主要就係因為我今日就做咗㗎啦，已經係 哦，你 啱啱落個先嘅，做咗㗎啦， 做咗㗎啦， 係啊， 我嚇親我話，我頭先有條女士行過，我以為冇過上嚟， 喂，冇咗好多拍檔㗎，搶咗過嚟， 唉，所以今日先分到身啫，真係。 你係無神論係同一時間播㗎？ 唔係，我哋會遲少少嘅，你八點啊嘛， 我哋 八 點 半嘅，其實 九點半 ，That's why。哦、oh, ，that's why 我哋做完啦，陶君能就話陶阿毛哥燒嘢就係咁啊。 但 係 咧，你哋係做好長㗎嘛，你做成兩個幾鐘㗎嘛，其實有時係三個鐘都試過㗎嘛。 有土伯就少啲， 佢話你走啦，屙尿啊要。 土伯就起身， 佢好準時嘅，佢就 以急尿嘅名義去交人嘅，其實。咁但係因為有陣時佢就，如果佢唔使準時交人嗰次咧，就通常約咗阿毛哥燒嘢嘅。咁我都出現過一兩次。咁通常你哋完咗都係喺大角咀啊。 佢唔係 旺角個頭， 我主要我哋就去翻嗰個樓下啦，佢一係樓下啦，一係就喺咩大角咀啊，佢佐敦嗰邊喎， 靚煲王， 靚煲王嗰度 啊，有 啊，咁咧就翻嚟講翻呢個花生指數爆標嘅就係呢個日本啊，新天王上場， 係 咁咧就玻璃心遍地，咁啊嗱，今次咧就上一個天王得人係嘛，啊名人， 嗯。 愚人、名人、得人啊嘛，應該係。 係。 愚人就係超和。咁日本我哋認識嘅呢個年號咧，就係明治維新嘅明治啦，明治天皇啦。 嗯。 然後就係呢個大正天皇，咁大正天皇好短咧，即係日本最民主嘅時間就係大正啦。咁跟住又到超和，超和大家認識啊，就係侵華嘅時候。係。咁應該在任最長啦。 嗯。 歷史即係近代史上邊，超和天皇在任最長，即係愚人。咁跟住就交俾呢個名人，咁名人而家就交俾德人。 嗯， 咁平成就係名人啦，咁就新嘅年號就終於出現啦，今日 係叫令和， 係啦，咁就叫做令和。咁我先頭立立，佢見到個和字，我以為叫做姓和，咁就 咪有啲話話咩嘛，加多個和字嘛，和令和， 好猛喎呢個名。 啊，唉，咁猛好多，真係。 係啦，咁咧就睇一睇《環球時報》同埋大陸嘅反應咧，就證明呢個民族玻璃心咧，真係冇得醫啊！我覺得呢個病， 封口病啊，變咗啦，係嘛呢個？ 呢個就變成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嘅封土病啦，已經係。咁咧就因為日本方面就一早就爆咗響口，就話咧。就不再在中國古籍裏面去找尋這些字去作為那個年號，所以呢 但是沒有 offense 這樣說， 有什麼 offense？ 就是他純粹說今年是 我在哪裡找的嘛， 是咯， 咪咯。咁我覺得不過你好難講嘅，其實玻璃心呢家嘢 冇得估佢 係咪先 條包啊？ 行過係咪？有個矮仔你啤一啤佢，佢個心裏面都覺得你而家笑我啊，僆仔咁樣噶嘛，信唔信我揼你啦咁？ 但係唔係，因為你始終都係漢字嚟噶嘛，你主要你總之有漢字咧，你都係逃唔出即係中國嘅文化嘅根源嘅，係咪？ 嗱，呢個要指正先首先呢、這個萬葉集嗱，佢係根據呢個日本嘅古代嘅一個 詩集 詩集啦，相當出名，都係中國嘅詩經嘅地位。萬葉集裏面嘅一首短詩嚟嘅，咁、但係呢首短詩咧就唔係用假名嘅，係用呢個漢字寫嘅。呢首短詩應該係一個萬葉集嘅開頭嗰度嘅。咁所以咧就令和嗰兩個字嗰個出處咧，其實嗰首唔係翻譯嘅詩嚟嘅，佢原本個漢詩就係咁寫嘅，即係個字啊。 係啊。 好啦，咁我想問，其實玻璃心啲乜嘢呢？就算嗰個典籍唔係嚟自四書五經，唔係嚟自尚書、儀禮、周禮、孔禮都好啦，或者詩經，嚟自人哋日本嘅一首古典文學嘅作品，咁啊玻璃心乜嘢呢？我覺得，我覺得好奇怪。咁啊，大陸嗰啲網民就千抄萬抄，就不斷喺中國古籍裏面抄翻令和呢兩個字出現過嘅嘢，去證明其實係源於中國古籍。咁我覺得亦都係即係呢個。自嗨到一個地步，我諗無可藥救啦。 其實問題呢啲都叫漢字，人哋講咗㗎啦，係咪？ 係漢字 嚟。咪咯，咁已經認咗係即係 喂，日本常用嘅文字裏面有 中國文化㗎啦，咁仲想點咧？咪咯。 係啊，喂，大佬，我哋最熟悉嗰啲，就算咩蒼井空嗰三個字都係 都係漢字，仲唔夠開心？ 多嘢結衣都係漢字嚟㗎， 冇錯。唔係，就算鬼佬嘅紋身啊，都要紋咗劉慧卿喺個手臂。 Emily， 但佢原本係 佢原本係叫 Emily， 但係 search 咗之後咧就 我以為一樣當咗係， 因為劉慧卿嘅音樂 係啦， 哇咁啊出 咁 OK 喎， 我諗仲慘過文采風華喺個身。 嗰個咧就我哋香港人應該驕傲啫，嗰個就 唔係嗱呢呢啲嘢咧就係乜都要咧聲稱自己即係 都有份 係啦，其他周邊嘅咧就係所謂仰慕中華文明，咁咧而係學習中華文化，好似就係人哋就矮人一等。其實我想講就係話，日本改年號呢件事，第一關係差事；第二，日本名正言順，真真正正係帝制，君主立憲。 係，冇錯。 如果唔係，點會有裕仁、明仁、德仁，然後要有年號改年號呢家嘢？其實係中國都有㗎。咪去到最後尾宣統元年，去到阿溥儀咪冇咯。 係啊， 宣統啊嘛，跟住就冇啦。好啦，而家你自己。就搞一個叫山寨嘅帝制，就習近平去年修憲。我想問一下兩位咧，其實如果係改中共要改年號，我哋幫佢呢個偽帝制 偽理元年啦，呢個 偽理元年啊，話好難發音啊， 偽理元年 啊。買你以呢一個環球時報功力咧，一定可以咧 諗得到好勁， 即係諗到啲好好嘅一啲典故出嚟嘅，其實就 哦。咁啊，呢個實揾到嘅，我 一定揾到。 咁不如叫做維權元年都好啦， 又唔得。 維權元年 又唔係維穩元年， 維穩元年幾多年啊？維穩係咪 維權元年咧？可能屬於大樓噶啦，呢個就 小心啲講嘢啊！你平時大樓都係認證嘅。 開始講啊！ 唉， 即係喺華紙嗰度寫住維權元年。 維 權嗱呢個咧，我覺得咧，你就。人哋嘅帝制，人哋君主立憲制度，你就咩咧？表面共和，實際咧行呢個恢復傳統帝制，永續執政，係咪先？好啦，人哋改年號根本關你乜事先？好啦，就精神自足，就覺得自己中華文明咧就係日本模仿嘅對象。呢個冇人否認過 ，even 我認識所有嘅日本人都冇人否認嘅。譬如漢字，佢哋用咧漢詩。明治維新之前，所有日本嘅政治家武士全部都識寫漢詩嘅。到而家，日本保留咗最好嘅短詩，中國嘅短詩，亦都保留咗最優良嘅書法嘅傳統，係嘛？最近甚至台灣借出呢個嘅顏真卿啊嘅呢個行書，最出名嘅行書就喺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哇！日本人個個排住隊去睇。呢個咪人哋保留咗最好嘅華夏文化書法，係咪先？你去京都睇下，你會去武漢賞櫻？你去武漢大學賞櫻，定去京都清水寺賞櫻 咧？睇下冇錢。 你識貨嘅話，係咪先？ 你問一下啊，呢、這、一個李慧瓊子，你去邊度賞櫻咧？ 喂，你問我， 武漢嗰啲櫻花樹啊，其實都係日本仔 移植過去 啊。其實係、啊、 上海都有零零星星嘅櫻花嘅，其實都有。 誒，温哥華都好多嘅。 喂、啊，但係你見到每次都係啲大媽搖啲櫻花嘛嗰度。 但我七個大媽生喺棵櫻花樹嗰度呢個。 但我懷疑啊，今次你話所謂玻璃心事件咧、嗯，其實係咪高級黑嚟㗎？因為我睇咧，即係你譬如好似話外交部啦、耿爽嗰啲講啦，其實有即係佢嗰啲咩例行記者會有好多記者問㗎嘛，大佬啊。 佢有回應㗎。 佢有回應㗎，佢又話你提到嗰啲事情咧係日本嘅內政，你我唔評論。問過幾次佢都係咁講嘅。咁但係點解《環球時報》佢竟然佢會自己衝出嚟拆呢？ 哦，《環球時報》不朽都係衝出嚟拆，有阿胡錫進先生喺度。 你咪即係意思話佢可能係轉移視線咧？就 唔係定還是係高級黑呢？其實係 呢、這個就好難估啊！我覺得我成日都懷疑阿胡錫進咧係支聯會嘅。 曲線啊， 玩啊，真係曲線。我甚至而家懷疑梁振英都係支聯會。 係喎、 啊，佢諗下嗱，我懷疑佢收咗啊， 定威 唔係？唔係收咗 UGL 啊， 嚟肥佬 嚟，收肥佬嚟都唔記得 幫幫佢賣廣告啊， 咪係咯，喂，嗱佢早幾日，喂日日佢都話啊嘛，喂今日有冇全版廣告？今日冇人賣廣告，但係點不知咧？好似最近呢一日咧，有成十幾個全版廣告。 自從佢每日數之後，同埋踢咗始與為伍啊， 係啊， 之後咧。 多咗 多咗全版廣告至少 50% 蘋果。 跟住我見到 D100, 唔係100毛啊 ,100 毛呢唔知有個 好發起呀嘛，就話要徵集啲留言。 話如果邊個想呢梁振英一定睇到嘅廣告嘅話呢就一齊夾錢啦。 眾籌蘋果賣廣告。 眾籌賣廣告係咪即係呢條橋喎呢條橋。 喂大佬我都話啦肥佬禮當年搵呢個行銷專奇才呀隨緣入去都搞唔到咁犀利嘅。 係喎、 啊。市場推廣效果我諗。是嗎即是正在苦思他又搞緊動新聞就準備動新聞收費啊咁 樣。又要訂 不遲不早偏偏呢個時候。 有警棍啊梁振英。 梁振英就衝出嚟幫他促銷呢個廣告位。你問我啦呢、這個先至係超級黑啊。點知高級黑啊低 B 紅超級黑。 喂佢呢排其實佢都好多即係 中正 都幾密㗎喎。尤其係上個禮拜啦阿達哥啦即係李永達嗰單嘢啦。 佢又衝出嚟 笑。我話你有冇咁多啊 你邊度知咁多啊其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嗰個 age group 嚟講一半咁多我所知就未必係咁多啦。我諗佢個 understatement 就係咁啦其實係。 冇得計。我覺得啊包括佢 反駁李永達都好呢佢全部都係低級高級黑嚟 嘅。 超級黑。即係話佢李永達嘅估計佢已經首先肯定咗大陸喺單程證派咗好多人。 冇你派咁多啫。 卧底嚟嘅滲透。只不過呢佢嘅意思即係話阿達你計錯數啦咁樣。好啦跟住到而家喂坦白講。你有幾耐？你知唔知蘋果日報賣幾錢一份先？ 梗唔止，而家8蚊。 唔係，而家咪八蚊。 首先賴嘢先， 賴嘢先。 你又賴埋嘢。我琴日先知10蚊一份。 哇，咁貴啊！ 我琴日先知。咁你諗下啦，你幾耐冇買過報紙先？ 咪梁振英買咗好多日咯。 係咪啊？你已經冇買過報紙，你更加見唔到全版廣告啦。 嗯。 咁你諗下啦，嗰啲億世家啊，嗰啲落全版廣告嗰啲，如果俾我嘅話咧，就希望梁振英咧就可以繼續每一日咧。就去做呢個傳媒監察力， 嗯， 真係嘅蘋果監察力，將呢個讀果嘅全版新聞嘅廣告商又再掃一次，然後大家又再喺佢網上邊又再見到， 得啊呢個， 喂大佬肥佬你用幾耐？ 要谷啊嘛， 搞嗰啲咩動腦 Q 你有冇？ 唔、嗯、其實佢而家好正啊，因為佢而家佢仲要翻炒嚟當新聞咁做啊嘛，仲有其他網媒咧都將佢都 宣傳啊，其他嗰啲 傳開去啊，繼續傳 嚟。喂，嗰啲係遠線行銷嚟嘅，嗰啲係 跟住喺度幫手喺度。 即係你而家喂，你以前啊，你嗰啲本土派咪成日喺度話，即係蘋果日報，哇！你係一個即係。咩民主派霸權啦、啊、又話其實佢哋點樣去即係嘩即係自己去即係一錘定音又成啦而家使乜啫嘩你搖身一變就即刻由高牆變雞蛋啦係咪 由雞蛋又變返高牆所以我覺得你問我真正嘅超級黑呢就唔係林有思好多人話佢係高級黑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最大嘅高級黑呢就係600+ 問俾又俾啦 嗱好簡單我最近咧就同啲即係政界嘅高人食飯啦咁樣，咁佢哋一路就話咧，佢梁振英嘅競選辦已經form咗㗎啦。 嗯，咁快真係？ 即係點啊？第二次再嚟？ 係啦，咁咪啩？甚至喺我面前點名某位副局長馮英龍、嗯、啊，唔係正作 發展局政助、 哦、 好像是政助嚟 㗎。喔、哦、這個我認識佢。 佢以前 是在國事學會嘅，佢係講 過。識佢 嘅。我都認識嘅，都有一面之緣嘅。 咁、啊、你就下次問一問佢。 係、啊、咪 喂競選辦幾時返工即係飲大兩杯。 佢唔識我㗎啦而家。 飲大兩杯。佢係劉乃強個仔嘅 friend 嚟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 港大學生會嘅佢係。 佢就同阿陳 Scott 係咪叫做。 佢唔係 個 Scott 啫。 佢首先佢係嗰陣時同陳啟聰好 friend， 陳啟聰就同好想識佢嘅。 行龍嗰條人。 係啊。 哦。即係點啊？請佢行龍做呢、這個。 唔係佢嗰陣時佢搞啲 seminar 就叫佢嚟做主持啊咁樣。 哦，咁行龍咪就係689個金主。 係啊，金主嚟㗎嘛。 係啦、啊，咁就當然啦，究竟係咪核實到佢嘅競選辦 work 緊咧？咁、但係我覺得似係，因為嗱，好、多人就話六八九好無聊。即係作為國家領導人，每日喺度睇《蘋果日報》， 講嘢豬啊，又 喺度即係數人啲廣告咁。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個 campaign 嘅 strategy 嚟嘅呢個。 我定係佢想做大灣區， 但其實佢呢個 大灣區唔到佢做。 佢呢個咁樣嘅習慣咧，其實做咗好耐㗎啦。以前咧，即係我聽阿達哥講啦，阿李永達講啦，佢就話佢自己做緊特首嘅時候咧，朝朝早咧都有數《蘋果日報》咧嗰啲廣告集，即係嗰啲習慣喺度啦。其實已經係咁，然之後係就俾啲壓力俾相關人士啦，咁樣啦。 哇！咁咪直接佢吹雞添啦，我覺得。 之前咪試過啦，咪啦，即係啲銀行冇落廣告叫佢。 我諗可能係即係覺得自己大志未 盡，咁就係、是、喂你就係、是、你見到㗎，就偏偏就係佢嗰個朝代嘅時候，喂你見到成個一仔嗰本嘢由金口變成金口㗎嘛，係囉， 跟住咪執埋囉， 係囉， 除咗我成日覺得香港民主運動靠咩呢，靠德成女用真係㗎，一仔長尾仲有一個姓袁嘅術數師幫人養鬼仔嘅， 唔係而家仲有嘅，仲有粵劇特朗普啊，我見到佢都喺度賣廣告， 仲有嗰個姓袁嗰位即係養鬼仔嗰位廣告仲喺唔喺度， 我唔知 嘩大佬呢啲民主運動嘅旗手嚟嘅，簡直 係粵劇特朗普冇理由啊 所以我就話呢，好多人就嘲笑佢、你睇唔明啊！真係佢曾經有個 post 咧，就係話呢個梅開二度啊， 係 記唔記得啊？ 記得佢自己啊， 佢自己啊種嗰啲花啊嘛，啊以為枯萎咗啦嘛， 再開兩次，嗰時就估嘅話會再出 現。梅開二度就係我哋以前睇嗰啲鹹股 啊， 就係講嗰啲夜總會嘅女仔一晚俾人搞兩次就叫梅開二度啫。 係 咁啊，六八九果然係能人所不能嘅，真係咁啊，連屋企個棵花都嚟。借一棵花嚟去表達自己從政嘅心跡， 咁都抽到水。 咁我成日覺得咧，擺住六八九呢就癲狗喺度咧，係對阿林鄭嘅一個威脅。點解咧？就係林鄭呢啲咧，又要徵設牌坊，又要做妓女啊嘛。好啦，共產黨就唔知道幾時你做妓女，幾時你攞徵設牌坊出嚟啊嘛。如果擺只惡狗喺側邊喺度同你跑，你永遠都驚嗰只惡狗有朝一日，三年之後班師回朝嘅話，因為佢最憎係六八九噶嘛。同埋馮偉光啊、邵善波嗰扎友噶嘛，咁、所以佢一夾嘅話，即係等於保險佬兩條添跑數一樣 啦。係，咪有個恆常壓力喺度咯，即係你成日你都要有個壓力喺度，一定要交單啦、好似你咁講就係話， 或者鬥咗，係啦，鬥咗上面有啲嘢幾個唔合理都好咧，你有陣時你想頂都唔得，你想頂嘅話，可能嗰只惡狗撲出嚟，甚至你自己心裏邊已經構成咗一個陰影，就好似覺得嘩屌用乜嘢到時到後係啦， 係呀 係呀，因為其實林鄭自己又係靠呢家嘢揈走六八九㗎嘛。 喔咁佢而家其實佢就唔同咗啦，其實自從上個禮拜之後呢，你見到佢呢，我覺得佢自己升咗靚啦，其實已經係。 即係國家領導人級數。 咁你首先你見到佢點樣對李嘉誠同埋即係中聯辦。 我想問下你啦，慈山寺握手事件。你哋兩個覺得係因為佢唔想李嘉誠 score？定唔想佢同黃志文握手呢張相出現？ 我覺得佢起碼就唔想，即係呢一個阿李嘉誠企喺中間，就做到好似真係我聽下咁講法啦，即係譬如好似阿吳明德教授咁講啦，就係做一個 kingmaker 嘅角色，即係起碼你等於益咗佢嘅，其實係，即係你等於咧，你以前你有冇去過啲咩康寶萊啊，或者嗰啲傳銷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咁樣嘅interview 啦，有時佢咪借啲煙咪叫你上 interview 嘅，佢咪成日俾啲相俾你睇，哇邊個明星啊同我影相啊，邊個明星同我影相啊，然之後就話到喂。既然咁多明星都咁識貨嘅時候，咁我係咪好嘢啦？ 哦，即係賣神仙水一樣， 即係許冠文都知啊，同握手嗰啲 P 嗰啲 P 圖。 呢個就係等於我覺得就係李嘉誠就借一張咁嘅相，就其實係起碼去即係 借屍還魂，又不可以叫借屍還魂， 即是 show muscle， 是啦， 有強班黨告訴你證明我未死的，我有影響力， 有相當影響力的人，即是做一個仔啊， 我是一個 power booker 的角色嘛，還是一個 當時我估計這個慈山寺佛教博物館開幕，其實就不是慈山寺開幕，很多人以為慈山寺開了很久了，那是慈山寺的大觀音下面這個佛教博物館的開幕，那也好像不是上個禮拜開的，是5月1日才開的，咁但呢場大龍鳳呢，我覺得係精心策劃。 我調轉睇喎，其實你話握手嗰下呢，我林鄭故意扮唔同佢握㗎喎。因為其實佢而家即係推緊呢一個即係香港關係法，即係講緊呢個逃犯條例啦，佢就故意同中聯辦即係叫做冇偈傾。但我呢個唔關我事㗎，即係我同中央控制唔到我嘅，以為咁樣啲係我自己攬上身，就故意做台戲同呢一個即係黃志文唔妥嘛。跟住之後報紙又出啲即係嗰啲某啲即係傳媒就話，其實之前林鄭咧就話咩性好濕咩周居勞頓咧，話之前握過手指啦，一輪即係 擔心大報導 成即係成乜啊？其實即係某個私立，其實個唉係啦，林鄭唔想同佢握㗎，咁即係。成個雞盤搭曬就 有冇留意上個禮拜，即係呢一個咧，黃志文咧就去呢個政府總部，就開一個叫做係兩會咩精神宣講會， 類似啦，係啊，咪佢做主講。 嗰個兩會精神宣講會，你記唔得？就係 新聞發布 嘅，有新聞提到嘅，有新聞。咁嗰陣時有阿黃志文嘅 call 就係話，喂呢一個，因為阿林鄭唔喺度嘅，其實係。咁佢就話林鄭咧係一個即係典範嘅公務員啊，佢一個 即係咁樣貶低佢， 唔係話貶低佢嘅，其實係即係佢總之佢係即係都將佢抬高到係一個 role model 咁嘅角色 啦。你學佢啦，你要 係啊，個個都要學佢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動作咧。就係要專登要話俾人聽，我哋係冇不和，因為其實呢件事係發生喺即係呢一個慈山寺事件之後嘅事嚟嘅，之後嘅。咁所以呢個就好明顯啦，你要見到就係、是、首先阿林鄭呢就已經唔將阿黃志文放在眼內， 呢個好正常、 而黃志文亦都唔敢即係公開喺即係公開場合裏面同佢即係其實係不和啦，起碼 其實韓正有一次呢就傳達個六點指示，喺召開呢、這個即係港澳工作小組會議之後，其中一點指示就係咩呢，重要政策要由特首宣講， 要照顧港人感受嗰啲啦， 要照顧港人感受，唔可以隨便即係負責港澳事務嘅官員隨便發， 嗰個叫韓四條， 韓四條係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你見到一路之後呢，嗱呢個係有原因，一陣間我哋講送中條例就知道，一講落就知㗎啦，點解要係咁呢，因為呢個呢係有佢嘅政治考慮喺背後嘅，唔係純個人，我哋睇政治好多時係睇個人，個人的意思就是說他喜歡李嘉誠還是不喜歡李嘉誠，他跟黃志文合定不合定，就 是我們以私怨去解讀， 就是我們網台界的這個 私怨 弊病都是這個私怨解讀，但我覺得呢北京是有意將林鄭和689的區隔，689是一個北京走狗， 是左右左右臭啦， 即直情是你見到他在外國，外國的 政要都不想見他、你看他訪美呢，他只是去到美國的紐約市 Bloomberg 個走廊， 博市長嗰、那個走廊嗰度，要嗰個走廊個錄影室出面啲人行嚟行去， 咁就唔尊重你， 根本就唔尊重佢，仲要行到個酒店就係純機就探一探佢，見一見面就係咁啦。咁但係咧就同阿林鄭係有唔同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純粹係從一國兩制嘅國際考慮嚟講咧，佢都希望林鄭有自己特區政府。嘅一個嘅獨立嘅角色，只不過中共就係嗰個木偶師，喺後面 即 係 擺兩隻喺度。 而嗰啲木偶師嗰啲線咧，最好唔好俾人見到，譬如黃志文啊、張曉明，你留意一下上一屆高調捐3000多萬書法，由許家印呢個恒大地產走去拍咗之後，仲利益輸送俾民建聯啊嘛。 因為如果你見到啲線嘅話咧。咁就會變咗低級紅㗎啦嘛，其實 係啦， 咁咪有得寫嘅，國會報告有得寫。 係啦，因為呢個問題越嚟越敏感啊，就係牽涉到阿大樓流亡同埋馬丁訪美，即係今日我哋嘅呢個重頭戲嘅呢個要講嘅原因。咁點解咧？就係香港嘅問題，自從1984年到而家，係第一次成為美國中國關係角力嘅一個議題戰場，因為你要記住。就算是中英起草基本法，一路到六四之後的爭論，到1990年頒布基本法，到1997過渡，美國從來都不將香港的 issue 放在中美關係裏面討論的，因為第一那個英國的問題，第二當時1972年定下那個 engagement policy 呢，就是都是呢主張和平演變中共，通過推動他的民即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發展，然後建立中產階級，然後跟住實現民主自由咁。 咁所以香港問題你留意一下咧，最進入美國 radar 係咩呢，就係1990年。 嗯。 89年六 四之後。嗯。 咁呢個李柱銘訪美就係傾 MFN 嘅嗰陣時候。 係。嗰陣時候最惠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因為中國未入 WTO， 每年都要美國佬美國總統簽署嗰個 MFN， 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從而免咗好多關税。 即係等住而家講嘅中美貿易戰啊，講嘅一啲所謂懲罰機制啊，就係以前做緊嘅嚟。 其實 MFN 係啦，好啦，當時咧我已經係喺呢個民主黨工作，咁咧一路嘅理解係咩咧？美方一路都係想俾 MFN 中國嘅，但係佢要為咗令到國內嘅即係人權派嗰陣時咧，特別係八九年之後咧，喺美國嘅政壇裏邊咧係即係人權之聲係高漲，即係嗰陣時人權外交，咁所以咧就。好大嘅反對力量嘅，對於當時嘅克林頓政府嚟講，即係咪應該延續中國 MFN 咧？好多係反對嘅喺美國裏邊。咁所以佢就要香港嘅民主派過去扮演一個緩和角色，就係話嗱，呢啲唔係中共嘅說客，唔係 China old friend， 唔係中國友人，唔係嗰啲熊貓擁抱者，全部咧唔係基辛格嗰類啦。呢啲係嚟自香港嘅民主派，而佢哋都贊成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咁所以美國咪順理成章可以揾到一個 leverage point， 就亦都可以討好咗嗰啲國內嘅嗰啲人權 NGO 啊等等嗰啲傳媒啊嗰啲咁嘅嘢。 即是話佢 當時國力嘅關係就係咁嘅。 即是話其實佢揾得你香港民主派嘅時候， 佢係張大佢 set 咗 佢，即係已經係 short for opinion 啦。其實係，即係其實佢已經預期你會講呢啲咁嘅嘢㗎啦。佢有咁嘅政治需要先揾你嘅啫。 係啦，聽你講乜啫？ 係啦，咁但係而家咁樣，而家明報就即係警告住你先咯。 唔係，明報、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我懷疑同一個老總嘅喎，主筆啊，我估都係胡錫進嚟。 即係用幾個唔同嘅 version 寫出嚟。 在香港警告出發之前那天明報出發當中就是環球時報臨尾就是人民日報三個 level 所以我就說呢如果你這樣看這個中美角力的情況下面林鄭之所以要撇清黃志文的關係還有要擺出一副就是我決定逃犯條例送中條例是我決定的呢他現在不斷都這樣說 的。為公義嘛，是這樣說的。 他說為公義嘛。我覺得是一個政治考慮。是啦，完全是一個政治考慮。因為如果你在一個這麼敏感的時刻你自己共個頭出來搞壇嘢出來是被人覺得你是共產黨傀儡的話香港是死得的了真的。因為今年那個中美那個美國國務院呈交給這個中美國家安全USCC 那個委員會的報告書裡面其實個用字已經係幾嚴厲佢話一國兩制仍然係存在嘅。不過 diminishing， 即係呢個倒退當中。 即係佢而家咪話足夠係會俾一個 sufficient 係啦 ，sufficient 佢用嘅字， 足夠係俾你一個特殊待遇。 足夠俾你一個特殊待遇。不過呢個係正在即係後退當中。就同以前咧 satisfy 咧，就係 佢滿意啊，係已經係退步咗啦， 係已經近咗一格啦，其實已經係。好啦跟住你今次陳太好似今日返嚟啦。 係而家接力個記者會啦。 係啦咁就接力。咁但係問題我就覺得我再希望大家聽眾關心一樣嘢就係究竟嚟緊根據今日蘋果日報嘅講法李柱銘、李卓人羅冠聰同埋可能係麥燕婷四個一個就係資深嘅記協嘅主席啦。一個就是支聯會主席啦。一個就係 唔係支聯會主席支聯主席啊陳哥係啦。 一個就是這個跟美國關係相當友好的民主派之父啦這個李柱銘還有年青的代表羅冠聰 羅冠聰是 我覺得今次的信息要更加清楚我覺得陳方安生這次訪美是失敗的為什麼呢就是你只是叫做美方關注還有我對於郭榮鏗今天回來講就是說不希望香港捲入中美鬥爭這個立場呢我覺得是很幼稚的。 這個也有莫乃光也有份講的兩個 這個我覺得像現在的歐洲領導人即是見習近平又是這樣的態度表達關注鬼理你嗎 關注有什麼用呢其實 互聯網時代使乜表達關注 唔使俾佢關注 關拉咪得 咯。美國領事館唔會打小報告關嘅咩？你以為？ 同埋就算佢咁樣講完咁大壇嘢，就算你立咗即係呢一個逃犯條例，咁冇冇成本㗎喎。咁其實有乜立場講咁咪冇㗎喎。 唔係嗱，而家個問題，我覺得個關鍵在於你去美國做乜嘢先。我覺得你去美國係增加嗰個壓力，令到 香港已經走樣，已經扭曲了的一國兩制重回正軌嘛。 是啊， 是不是先？點解佢嚟做咩啫？喂，大佬，你去未去未去過呢個白宮咩？是不是香港都有白宮餐廳和白宮自創高啦？ 唔需要咁遠係咪先？ 使乜去咁遠啫？但係你去到，如果你講嘅只係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咁你去嚟做乜咧？係咪先？ 嗯。 你問我今次李柱銘呢個代表團，我覺得公眾個期望會更高。 佢呢個因為有羅冠聰喺度，我覺得佢包袱少好多。 係係係係。 嗱，我覺得我哋應該表達個立場，我哋一路都咁講喺節目裏邊，係有條件延續。 是 香港的獨立 軍。最簡單就是講，即係而家你話區選啊嘛，嗱區選肯定有人 DQ 噶啦，肯定有所謂港獨派或者你話朱凱迪、劉小麗下面有組織參加。如果再 DQ 佢哋，係咪應該要檢到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關係法咧？ 因為嗱，你好簡單，美國就已經寫得好清楚噶啦，係因為乜嘢原因？今年嗰個嘅提交個報告，其實咧以往都係就咁水過鴨背就算嘅，even2003年嗰次都係嘅。 嗯。 因為美國佬是很鬼古惑的，其實如果他不是中美開波的話，開拖的話呢、根本香港就算我告訴你解放軍入城他都不會搞你 的、 只要繼續做到生意就 等於澳門嘛，他都不會理澳門的，其實是 是啊，他現在拿來搞的原因就是因為中美角力嘛，所以我說郭榮鏗很幼稚的原因， 香港即是叫做 這個就反而蘋果日報看到，因為蘋果日報 他講這篇新聞的時候同時引述回，其實一位即是民主派的人士就覺得而家咁密啊，咁密去見香港嘅民主派咧，其實 已經係有嘅，好明顯啦，已經 真係有嘢搞嘅。 係就係等於就係頭先細良講啊，你有咗 agenda 先至會請你啲人啫嘛。 咁你係咪跟住佢個 agenda 去做先？我覺得起碼你要令到包括林鄭月娥、包括香港呢啲嘅撲街建制派嘅人，同埋大陸主管香港事務嘅官員，甚至中共嘅領導層都要 aware 呢個問題。如果你再繼續咁樣搞落去，香港人試過啦。佔領街頭咁多人，然後跟住再試過呢個旺角騷亂，然後跟住全面鎮壓逐個波，秃鹰仲要今日委任埋全國禁毒 委員會 副主任，作為佢鎮壓佔中有功，論功行賞，強硬派全面控制香港嘅局面。如果你冇辦法唔協洋自重嘅喎，你問我，如果唔係你靠乜先？你問 唔到靠。 第二，我覺得呢個唔係民族主義漢奸嘅問題，香港從來都係國際問題。 是 为什么呢？香港关系法点来的、因为一国两制不是只是你一国的事务、 是没错、 一国两制还是国际事务来的，人家承认你是两制才给特殊看待你嘛、如果当你没有了两制的时候、美国佬凭什么？如果你是个共产政权的傀儡来做特首的，即是说你那些 export control 出入口管制、你说不可以转移那些技术，你整整转了回大陆， 其实 很现实的问题，为什 么逃犯引渡你我引渡嗰時候，舊年佢嚴厲批評就係澳門個黑客，佢要向林鄭提出引渡，佢禮手放咗佢翻大陸。 但係大陸冇引渡協議嘅喎。 係啊，佢就話因為佢喺大陸犯咗事，所以放咗佢翻去。已經舊年已經特登呢單嘢係人哋寫一個 report 裏邊，即係話好簡單，佢睇緊你特區政府係咪中共傀儡？你簽嗰啲國際協議係咪可以因為中共嗰隻黑手伸入嚟，而你係唔會遵守嘅？如果係咁，我美國佬點解要俾你特殊地位先？所以你不要说、你这样真是協洋自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已经是埋藏了一个協洋自重的一个制在这里了、你要国际承认的嘛这样东 西，没错、 除非你说好像 工联会说的 陆仲 不需要我美国承认的， 陈茂波说的 We can survive 、我最怕人，因为现在比较理性的官员，譬如好像邱腾华这些、他过往他都说会跟就是美国啊， 现在 他跟埋陆仲雄的讲法啊 喂，你都要靠的，这个香港关系法不是只是我们得益的， 有什么想说 的，喂你现在他喂好想想去學埋陸仲雄，喂大佬你仲有咩立足之地啊，你啲 AO? 冇㗎啦，呢啲叫做低 B 紅高級 客。 佢要扮紅色政客，就係要嗰個 song sheet， 大家都一樣嘅，嗰個唱嗰首歌唔可以走音，唔可以放。 呢個叫看齊意識，呢個叫做。 係啦，大家要睇齊，驚咩呀？咪即係等於放隻689惡狗嚟去牽制777一樣囉。是不是你有陸仲雄，你有吳秋德，你咪牽制住呢班咁樣嘅政府官員咯，到咁上下咪佢咪調翻轉嚼你咯。如果見你軟弱， 其實呢個已經係變咗隱性嘅文革喺度噶咯，已經係 文革中喎， 係咯，而家都已經係咪？ 即係文革嗰種嘅互相監察咯，即係其實而家大陸好興啊嘛，而家。你話譬如好似而家嗰啲高校啊，係嗰啲學生點去主動監察啊，甚至乎督灰啊， 督灰啦，督之前嘅老師咪。 如果呢樣嘢咪其實香港見到咯，我哋咪見到。 重慶師範大學、啊、教魯迅嗰條友咪俾人篤走咗？ 唔好講香港添啊，甚至乎台灣嘅大學啊，都有咁嘅現象出現啊。 陸生篤灰 係啊， 富人咪咯， 係啊， 係啊，就話佢上堂講自己嘅政見啊嘛。 啊， 跟住咪大陸陸委會咪通知呢、這個台國台辦通知陸委會，陸委會咪通知富人大學， 啊、 富人大學咪出個通告講警告呢個教授咯。 係啊，冇、啊、錯啊。咪其實呢種咁樣嘅所謂，唔好話成日話人哋啲咩中國威脅論啊，乜乜乜乜。你呢套咁嘅價值觀，哇！即係你係連係美國都感受到嘅、嗯，因為啊，你嗰啲咩社科院啊嗰啲啊，即係你加拿大都有啦，係、嗯、咪？ 喂，你 知 喂人哋選咗個藏人當主席出嚟，咁咪走去就恐嚇。而家係呢個加拿大王家騎警刑事調查、嗯 啊， 你知唔知啊？ 係啊。你唔係你 你都傻啊！ 你唔係話淨係喺你自己嘅國家搞文革啊！你輸出文革添啊！而家係 呢個正常嘅喎，中國輸出文革、啊、由六十年代開始已經係嘅咯，係嘛、 啊？ 柬埔寨係其中一個重災區嚟嘅、嗯，波爾布特咪就係屠殺咗自己三分一嘅國民咯，係、 啊、 嘛？雖然可能佢嘅殺人嘅數量同老毛一樣，不過中國嘅基數大啫嘛、 嗯， 所以個比例就睇落去好似少啲咯。但係 Pol Pot 嘅話就殺咗自己國民三分一啦、嗯嗯，所以我就話呢、這個。翻翻去頭先講呢個訪美，如果我哋覺得送中條例係咁關鍵嘅話、 嗯， 好似泛民講到係呢個生死存亡，仲大鑊過廿三條。 嗯、 好啦，星期日嘅遊行得嗰萬二人出嚟，差佬就話得嗰五千幾。 係， 喂，你仲有乜嘢橋？你問我而家，仲有乜嘢橋可以阻攔呢件事發生先？ 聽講話佢哋話我諗住會包圍立法會， 要係咪要靠啊劉聯行啊？ 嗱、 啊， 我覺得你問我，我就信大樓多啲嘅其實。 唔係或者何柱國啊？我覺得何柱國有吉士啲喎，佢講嘢反而。 何柱國會唔會同阿劉聯行講嘅咧？ 會唔會？我覺得賴嘢啊！ 即係其實根本上佢嘅朋友就係阿劉聯行， 就係劉聯行，如浴春風喎、啊。 呢個世界真係細啦！呢、這個世界， 世界真細小、啊。好啦，嗱。你見到香港商界就算唔出聲嗰啲，坦白講，廿三條嗰陣時咧都冇咁白色恐怖嘅。 係 李國寶啊嗰集都出聲嘅。 嗯， 但係而家咧好多商界 唔敢評論 啦，萬馬齊喑啊。 係啦，萬馬齊喑，而家就突然間飆出咗兩件大家都估唔到嘅，一件就係何柱國，一件就係大樓。大樓就成為第一個可能嘅，我都唔想嘅，知道。流亡富豪啊 不是啊但你見到啊詹培忠講嗰啲嘢呢佢平時呢咁硬淨啊講嘢咁大膽呢佢、嗯、都縮啦佢話反對都冇用啦嘥精神啦係啊嘥精神啦嘛。 咁大家要睇清楚先、啊、第一就千祈唔好呢就係、是、呢痴心錯苦、 嗯、 大佬唔係反對立呢個法嘅佢 係 反對立呢個法有追索力 嘅。冇追索力冇所謂對佢嚟講。 所以好多為大佬嘅英雄行為而鼓掌嘅呢就你個熱面孔就貼上呢個冷屁股。 但我哋可唔可以互借東風啊？ 推啊！ 即係嘛，叫下大樓借架私人飛機送我哋。等我自己去 lobby。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咪可以互相利用嘅啫？即係嗱，你起碼你如果你講客觀嚟講咧，其實大樓呢件事咧，其實係炒熱咗件事噶嘛。 哦，一定係。 喂，你等於喂，你萬幾人遊行冇人理嘅，冇人報啊。但係大樓講完之後，即刻上頭版啦、啊。 喂，大樓有幾樣嘢，香港人就覺得佢好勁嘅。第一。就是女朋友， 系。 第二就是咩咧？起朵王， 系。 佢以往嘅話，我哋做娛樂新聞最中意見大樓訪問咩？ 系啊， 就是幫嗰啲人起朵啊嘛，咩專業小雞啊嗰啲，大家都記得噶，到而家都仲咩笨兒之星啊。可能好多人都唔知 嘅。佢唯一一次俾人哋咧，即係其實係反客為主咧，就係、是、李嘉欣嗰次啫。恭喜你， 唔係大鼻咩？ 啊，大鼻嗰個就另一 大鼻咪就係今次呢單引導咯，係啦，就喺澳門裏邊俾阿大鼻玩啊嘛。 但係今次會唔會變咗呢件事負面咗？因為即係覺得佢即係為自己啫，即係香港有種仇富精神啊嘛。你又多咧，又多錢，你為自己啫。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 仇唔仇富都唔緊要，總之用翻共產黨嘅邏輯，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嘅朋友。 唔係啊，我唔係嗱。而家你興咩啦？而家興呢個蘋果日報嘅全版廣告啦。如果唔係，其實我係鼓勵佢哋一齊賣廣告噶，係嘛？即係嗱，起碼咧，成 唔好淨係落蘋果，落埋星島。 嗱佢嗱，淨係落一句口號啫，我覺得一定好爆。我們都是劉聯紅，他朝軍體也相同。 你又想？ 你真係諗多咗。 你真係諗多咗。 劉聯紅唔係女多嗰樣。 喂呢、這個嘢喂真係其實係好勁喎！如果係咁樣搞出嚟嘅話嚇，他朝軍體也相同喎， 冇說服力嘅啫。 係咯， 第一句我們都是劉聯紅已經冇說服力 了。我們都是劉夢紅咁樣。 呢、這個反而有人信啲。 唔係，其實你話好多香港人做生意咧，你話唔會賄賂，譬如好簡單，我老豆個朋友啦，咁樣做廠嗰啲嘢啦，即係你消防條例啊，譬如做細就依陣時過關要攞多件板去賄賂，個個都中咁啊呢樣嘢。 係，唔係呢個就大家點解對阿何柱國嘅講法有共鳴咧？ 真 係 中啊嘛！ 喺大陸做生意唔擇價又點做生意啊？ 唔擇價。 唔係呢個咪就係田北俊講嘅咯。田北俊講嗰樣嘢就係話嘛，喂，你個個其實你係咁以，你都會失啲啊嘛，你甚至乎，喂嗰、那個官你未必認識噶、 嗯， 你係咁你咁係攞牌啊，咩消防牌環 保啊，唔係你俾啊，唔係個老細俾啊，你負責嗰個前線嗰個做大陸嗰個廠長幫你搞掂咗㗎。 佢根本上有啲 petty cash 去做呢啲咁嘅嘢嘅。 梗係有啦，所以我就話醒目嘅就係大陸呢啲廠嘅持牌人都唔好揾自己啦， 成、個拉埋嘢一陣， 同買白粉一樣嘅，你揾個 keep 牌做負責坐監就算。但係而家最大鑊咩咧？就係佢剔除咗個九項裏邊，係 啦， 剩翻嗰啲我都叫大家留意一樣嘅叫性罪行， 係 最容易嘅判刑三。三年 即 係 叫雞啦， 講咩女童啊？有關於 性侵啊， 嗯， 性侵啊 ，Me Too 啊 ，Me Too 啊，判刑三年以上嘅呢、這個就係最大機會中 錯。唔係啲人成日講咧話咩？即係譬如之前田北俊都講過啦，即係譬如你話包二奶，包二奶反而唔驚喎。包二奶因為重婚罪最高只是判三年嘅啫。 好啦， 但係個二奶， 但係二奶出嚟強 奸喎， 咁咪係咯，即係呢個性罪行就係三年以上啊嘛， 三年以上咯， 係啊， 係啊，咁就佢就變成咩？首先就係即係何偉圖事件一樣啦，佢、 嗯、 要摧毀你個政治人嘅話，一定係用呢啲咁嘅嘢，佢點會話你因為你嘅政見，你係支聯會常委等等呢啲咁嘅嘢啫？佢梗係用性罪行嚟摧毀你㗎嘛？ 我記得試過啦，嗰陣時出嚟攞即係爭取個牌照。 喂，程翔 閃出嚟咯， 程翔咪包二奶咯。王維基又話佢喺上海有小三咯。 其實好容易啫嘛，你去一間揼骨嘅，你幫你打飛機，打完飛機啲精液， 哇， 一 副喺度，你揼骨會打飛機 咁 啊？ 係啊，叫咩嚟㗎？咩飛機啊？唔知啊。 喂，咩叫打飛機？ 唔知啊，唔知啊。 佢附喺條裙度，然之後適當嘅時候攞翻出嚟，咁就可以用啦。 哇！大家聽完之後真係 好嚇驚，唔敢上去啊！ 我知道你今晚嘅收視率去到3200啊，真係。 喂，算唔算多啊？其實 多啊，快3200。 我哋扣除咗1000個稀土， 係咪？有稀土啊？ 土白嘅稀土。 咁今次有冇稀土啊？ 本來如果稀土喺度係4200嘅啦，應該有。係啦，咁就如果講慢慢周就再加埋5號，咁就基本上去到5000。 啊！哇！犀利啊！ 咁但係因為今日我哋冇講慢慢周，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翻嚟繼續講下呢個大樓流亡事件。 好，幾多分鐘啊？第一節，哇，好長咯，已經 8個字，咦，撳唔到啊？